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在中午的12点56秒，中午的一个小时，我们让音乐变得更加主动一点。欢迎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在底部留言栏告诉我此时此刻你最想听到的歌曲是哪一首，稍后呢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播放。首先俺听到开场曲潇潇，我们来听到爱要坦荡荡。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好哥们儿都对这首歌简直痴迷的不行不行的，能够想象到几个男生一点都不脸红的在大街上来唱这首歌吗？ 那几分钟可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吧。当然对于那些在大街上忍受我们唱歌的人来说，可能他们也很难忘吧。好吧，继续让我们把欢快的节奏稍稍的放缓一点。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的这位朋友，他想对自己的妻子点播一首歌曲。他是这么跟妻子说的，说未来的日子里面有你相伴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了，谢谢你为孩子和家做出的默默的付出，而这些我通通的看在眼里，一生有你。来自水木年华。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故事实在是太多了，随便听上两句都能够想起一段往事。因为这四个字一生有你，它既是结局，也是我们的期许，而且它更是一句祝福。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刚刚在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给我写信，他说高中的化学老师长得很帅，很可爱的男老师，平时呢幽默又高冷，元旦的时候他害羞地唱了这首歌曲《一生有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唱到一半还忘词了。 后来这位老师得了重病，消息来得很突然，我们才知道老师家里面其实很不容易，班里面每个人都会给他录了一个鼓励的视频，鼓励他快快康复。等到后来老师再回来的时候，从低年级又重新做起了老师，虽然说已经不再带我们班了，但是能够看到他再一次回到校园里面，再一次想起当时在全班的时候他唱的这首歌曲《一生有你》。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这个老师，全班同学都很喜欢他，包括这位后台的朋友，也是祝老师幸福，能找到一生有你的浪漫陪伴。刚刚没有把这位朋友的 ID 念出来，因为他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英文单词，他的 ID 很有意思。这位朋友的名字其实是怎么说呢，六个单词的一个首字母缩写，叫做 SHMILY。 如果说把每一个字母拆开看，你能不能发现其中的小秘密啊，它其实是每个单词连成一句话，就是 See how much I love you， 看一看我有多爱你。北京音乐广播，欢迎你到这里来找我点歌。你的故事我的歌，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当中，我是思萌，会在这里用音乐陪伴你温情时光。 Hero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Or would you run and never look back? Would you cryIf you saw me crying, would you save my soul tonight? Would you tremble if I touched your lips? Would you laugh? Oh, please tell me this. Now would you die for the one you love?Hold me in your arms tonight. I can be your hero, baby. I can kiss away the pain. I will stand by you forever. You can take my breath away.That you'll always be mine. Or would you lie? Would you run and hide? Am I in too deep? Have I lost my mind? I don't care, you're here tonight. I can beI'm not afraid to 上次因为这样的歌给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 Hero, I can be your hero, baby。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继续在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在刚刚微信后台当这位朋友，他一开始自己不会点歌啊，在自己在摸索。其实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这个菜单栏呢，就可以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他说希望能够自己渐渐地坚强起来，也祝以前的那个他没有了自己也要好好的幸福。如果说你的微信 ID 不太适合念出来的话，或者是一个比较写意的名字的话，没关系，欢迎你在来信的时候点播歌曲的时候留下你的名字，好让我们知道这首歌的来处，有一封真真实实的来信。 有些事总该遗忘的，你听着听着又哭了，我明白的，谁都难免不舍。别再哭了，多不值得，笑一笑把爱情看透彻，生活苦涩该他负责，他会后悔他做了这选择。别再哭了，多不值得，失去也是另一种获得，伤心情歌不属你的，幸福不一定非爱谁不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最近总喜欢给自己的节目加一个鸡腿。这段小情书很简短，他这么说的：浮世三千，无爱有三，日月与卿。日为朝，月为暮，卿为朝朝暮暮。卿这个字现在多半是用在爱情当中的你，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感觉当中听到的是日月和朝朝暮暮的你。继续来点歌吧，下面这个声音来自杨宗纬、张碧晨，这也是这位在后台叫做一米以内的朋友刚刚在给我们点播的歌曲《凉凉》。欢迎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在这里给我写一封信吧。一个小时，时间很短，但是你的每一个字，又是很真切的感动。 许的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 的天气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二月春风似剪刀。如果说不提醒的话，有多少朋友还以为啊，有没有意识到今天是二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呢？明天就是三月了，三月的烟雨也在路上，渐渐地等待它从南方过来。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刚刚在微信后台这位叫做，我看一下名字，一定要把他名字念出来，叫做平常心，张学友的《回头太难》。明天是三月一号，新的一个月了，不要忘了，一年当中已经过去了六分之一了，而后天周五呢，又是我们农历的正月十五。 过了这一夜，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你又何必流泪，管我明天心里又爱谁。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醉几杯。不让我挽回，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可知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趁热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帮我将你忘？一生热 让我停歇，只信我有罪，情愿自己背。 张学友的回头太难，回头看二月真的太难了，因为二月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从春节前到春节过程当中，包括再回来工作，各种各样的喜悦开心融汇在一起，二月份就这样马上就要过去了。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该如何点歌的话，没关系，我来告诉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面底部的菜单栏打字告诉我就可以了。再点的歌曲我们都放到三月份来听了。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萧恩真的不姓萧，陈冠璞的就让你走，好吧，用它来告别二月，就让你走。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三月份见。 彼此要好好过，我知道你跌坐在门后收拾着你自己的难过，因为爱情我们都努力过，只是到最后分开对你是解脱。就让手中的香烟也只剩一口，再没有理由找你再回一次头，爱像水在你手中遗漏，回到最深的海洋之中。就让你走，别说门口收拾着你自己的难过，因为爱情我们都努力过，只是到最后分开对你是解脱。就让手中的香烟也只剩一口，再没有理由找你再回一次头，爱像水在你手中遗漏，回到最深的海洋之中。就让你走，别说因为我知道你仍在我心中，心隐隐作痛，不想你看到我难过，只要你能够从此快乐，就别想我该怎么生活，怎么过。